1, 2, 3, 4。 纪念吧，站都开满花雪花吧，纪念吧，于有效期限美丽吧，灿烂吧，只恐一秒间雨落下，戏落下，换到别国家，慢慢地计算，节奏已中断，并未及了脚心里软，平稳像跳舞，哪会跳不断，现在尽快眷恋。下班机等机静吧，已无效，下首歌前来错过了热闹，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，下一位如何再去与光阴再跑。等最好结伴吧，决裂吧，于有效期限畅聚吧，快活吧，不必等结吧，告别吧，再会吧，情线未变差，慢慢地计算，节奏已中断，并未及了脚心里软，平稳像跳舞，哪会跳不断，现在尽快眷恋。下班机等机静怕已无效，下首歌前来错过了热闹，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，下一位如何再去与光阴再跑。下首歌迟来错过了热闹，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，下一位如何再去与光阴再跑。下班机等机静怕已无效，下首歌迟来错过了热闹，下班车风景已变了容貌，下一位如何再去与光阴再跑。